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由蔡徐坤、陈立农、范丞丞、Justin、林彦俊、朱正廷、王子异、小鬼王琳卡、尤长靖组成的 9% 的新歌创新者，他们也即将推出个人的团队的首张唱片 To the Nice。相对于传统的选秀，偶像练习生是创新者，他们也缔造了一种音乐现象。好，听完这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歌曲，接下来关注近期的歌坛热点资讯。18年前的11月7号，周杰伦推出了第一张专辑 J。虽然这18年流行过像中国风、电子风、ADM， 我们再听周杰伦这张首专，放到现在其实仍然不过时。这张专辑是以 R&B 以及 New Hip Hop 为主，加入到了古典巴洛克式的弦乐伴奏，形成了一种英式的复古风格。接下来听到的这样一首《可爱女人》，它的作词人徐若瑄的新歌《不值得》，本周也通过中歌榜首播。 瞬间冻结时间。 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着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很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我没想到为你我能疯狂到沙漠， 这是邓紫棋为电影《太空旅客》演唱的中国区主题曲《光年之外》，也因为这样一首歌，她受邀参加了被称作科学界超豪华版诺贝尔奖的科学突破奖。那在活动当中，她也成为首个担任颁奖嘉宾的亚洲女艺人。11月6号，邓紫棋通过微博晒出了参加颁奖典礼的照片，并表示音乐没有界限，人类文明的共同前进也没有界限。王力宏的姐姐呢是出了名的，最近在参加某档综艺节目被陶喆爆料穿破袜子，现场呢把鞋子脱了，穿的确实是一双破袜子。那某一次呢，王力宏参加中国榜典礼，演出服的扣子掉了，他自己拿着针线在化妆间耐心的缝制。他说周润发有句话让他很有同感，人的手如果紧紧握成拳头，内心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大方的放开手，什么就都有了。所以他把大部分积蓄都用来做音乐和公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我们的歌》。 已经听了100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一直在身边。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

手里合条远帆，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云水边静沐暖阳，别来无恙，你在心上。 儿时的窗，苍老的墙，是否同换了方向？ 堂前的你和我， 相逢时会沉默， 还是会诉尽衷肠？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 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饮水边静沐暖阳，烟波里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你在心上，别来无恙，你在心上。 张靓颖和张杰带来这样一首《燕归巢》。最近中朝文艺工作者首场联合演出是在平壤举行，那歌手张靓颖、张杰、孙楠等亮相。11月5号，张杰通过微博上传了一行人离开平壤的视频，并称依依不舍，带着感动和热忱，中朝友谊长青。最近呢，韩红发文称自己为空军战斗英雄写下了一首歌，他写道，2018年11月11号是中国空军成立69周年，我为战斗英雄们写了这首歌，那些年轻的生命静静地躺在了草丛里，去看看中国空军的英烈强吧，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向英雄们致敬。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韩红演唱的这首《钢铁之翼》。

2019北京图书订购会将于明年1月10号到12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筹办工作已于今年10月正式启动。2019北京图书订购会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管主办，订购会将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要事项，集中展示中国出版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展会期间将举办主题出版展览、专题展览、全民阅读推广、新书推荐、作家见面会等一系列活动，整体展现在信息时代智能化背景下出版融合发展新局面。本届订购会的最大亮点为迎国庆70周年展图书精品促文化强国精品图书专题展览，届时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2楼设立主题展厅，以文字、图片展和实物展相结合的方式展出，同时通过现场电子大屏幕滚动播出专题宣传片。此外，中国出版高层论坛、中国出版发展报告会、中国知识服务产业峰会、中国书店学习大会、中国书店致敬活动等也引人关注。这些论坛将聚焦行业发展难点，为业界带来崭新的思路和解决之道。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关注歌坛热点资讯。11月6号，吴亦凡上线首张专辑 Antares， 他登顶美国 iTunes 专辑总榜单曲总榜、 Hip-Hop Rap 专辑以及单曲四个榜单的冠军位置。虽然美国青年也质疑吴亦凡是谁，不过对中国歌迷来说，他将中国音乐带到西方。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吴亦凡这首 Cope。 Not to the top of the coupe, I'm trying to speed to you. We got a penthouse suite, we got a crazy view.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in't gonna lie, that's true.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nd now I speak the truth. I try the top of the coupe, I'm trying to speed to you. We got a penthouse suite, we got a crazy view.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in't gonna lie, that's true.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now I speak the truth.You know I'ma speak the truth, I can prove it. Get into it, but don't chase shit. Getting money like Brinks, yeah. I don't know what y'all think, yeah. Money falling like rain, yeah. Floating out a new face, yeah. Pulling up in that Wraith, yeah. Car ain't got no plates, I got, yeah. That fast car, NASCAR. It ain't got no top, no. Blast on, mask off. Engine hitting high notes. Put up, gas up, put up. In the night we come alive, yeah. Those are suicide, yeah. Dripping make it blind, yeah. Dripping make it blind.The summer's on fire, hear me like a chopper. The numbers never lie, I'm really worldwide. Leave them all behind. Not to the top of the coupe, I'm trying to speed to you. We got a penthouse suite, we got a crazy view.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in't gonna lie, that's true.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nd now I speak the truth. I try the top of the coupe, I'm trying to speed to you. We got a penthouse suite, we got a crazy view.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in't gonna lie, that's true.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now I speak the truth. Ay, overtime working harder, stack the money, grind smarter. Might keep the, is she gorgeous? Might cut the word, got a Porsche. I've been getting more cash lately, the money in love with you, baby. Pop a pill, now I'm faded, now that I'm rich, they intimidated. Make a Mary on the jeans, I've been flexing on the scene.Got added to the team. Working hard, all my diamonds clean. Big boss, CEO. Go one time and it's time to go. Ghost driver, tell him drive slow. Round, round with a stendo. On me, cash in. Done a goat. Word broke is a joke. The rags in. Piggy ring, that's a 30. Round, round, a whole birdie. Feet, cheers. Bought the coupe for 230. Right to the top of the coupe, I'm trying to speed to you. We got a penthouse suite, we got a crazy view.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Ain't gonna lie, that's true.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nd now I speak the truth. I try the top of the coupe, I'm trying to speed to you. We got a penthouse suite, we got a crazy view.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ain't gonna lie, that's true. I'm working harder than you, now I speak the truth. I got that fast car, NASCAR. It ain't got no top, no. Blast up, mask off. Engine hitting high notes. Put up, gas up, put up.

残跌的春雨下，轨道摇滚车时钟，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见你，你说你有方向，我说我喜欢有伴，你说相爱会变，我说没发现迹象，心情越来越隐蔽，藏在老歌里，表情越来越 今年陶晶莹出了新专辑，并在台北举行首张的售票演唱会，陶晶莹的1999年演唱会，邀请老公李李仁担任专属吉他手，两个人合唱爱情见证曲《如你一般的人》，也掀起了演唱会的高潮。现场呢，陶晶莹是感动落泪，说她的先生真的辛苦了，每天都练琴练到半夜。好在版权意识越来越强的当下呢， KTV 一直都是侵权的重灾区。那最近去 KTV 你会发现一些经典的必唱金曲不见了，这是因为中国音集协发出了公告，要求 KTV 终端生产管理商和卡拉 OK 经营者在今年10月31号之前删除或者不向消费者提供6000多部音乐电视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 Twins 恋爱大过天也包括在内，那希望此举可以让版权拥有者音乐创作者受益。 学业要紧，我会小心，喜欢的他却在阻紧，聊聊天竟比考试更专心，难道没有他我会更自爱，何时可恋爱，理论为何没记载，要那样才是应该，同学爱新鲜，恋爱大过天，想不想也日夜怀念，连甜梦也不够甜，当然现在我未成年，光阴一眨眼便跑掉，为何他竟比功课更紧要，难道没有他我会更自爱，何时可恋爱，理论为何没记载，

新这动态。I got my show， 此时我脑里究竟有什么能耐？ 八加度翻转三百六十度，招呼身上的纨绔。Welcome to my dimension。 这首活力动感的《创新者》来自于 9%。 9% 偶像练习生最终产生的九子，每个人都是流量担当。好，在听完这样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于 9% 的《创新者》，接下来将会进入我们这个小时的中歌榜璀璨年华，共同回顾过往十年的同期榜单火箭歌。首先，这一首是在十年前2008年第42期中歌榜最大升幅歌曲，上升了九个位次，从第15名来到第6位。这是林俊杰和农夫发马合唱的《由你选择》，收录在 JJ 路专辑。 选择让我发光发热，不满意我又如何？ Collaboration. 飘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誓约用难忘，杯中洒满幸福味。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春雷把一身酒举起杯，手心的酒花浓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胜过长江水，祖国前程似锦绣，万里山河今朝好回。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战未来无限美，人人胸中春风吹，美酒浇往心中火，燃的都只永不退。畅饮胜利酒，明日啊上阵今儿白费，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干洒热血和汗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征途上战鼓擂，条条战胜皆宝贝，待到崇拜美酒再相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崇拜美酒再相会。 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杨坤江、韩伟作词，施光南作曲，传唱了几十年的这首经典重新演绎。这首《祝酒歌》在2009年第42期中歌榜上前进了20个榜位，取得第14名，也成为当周的火箭歌。中歌榜之璀璨年华，时间来到2010年，第42期中歌榜的火箭歌属于 Olivia Ong 翻唱那英的这首《梦一场》。这首歌曲前进了18个位次，来到第19位。这首歌的作者著名音乐人袁惟仁前段时间因病住院，也希望他可以平安地渡过难关。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 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你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才知道是只要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光。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这首 Olivia On 的梦一场是2010年第42期中歌榜的火箭歌。这个响时的中歌榜璀璨年华，我们来共同关注过往10年的同期榜单火箭歌。7年前的田馥甄延续着一个人的文艺气质，唯美而淡淡伤感的歌声，在2011年第42期中歌榜的火箭歌是属于黑B的这首还是要幸福，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My Love》当中，这首歌曲前进了17个位次，排在第6位。 不确定就别亲吻，感情很容易毁了一个。还是要幸福，你先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 2011年第42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前进了17个位次，田馥甄还是要幸福。在这一年，田馥甄获得了中国榜年度传媒推荐歌手大奖，一同收录在 My Love 专辑当中的你入选到了中国榜年度金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2年第42期中国榜的火箭歌，拥有14个榜位的升幅，排在第12位。暂时的男朋友来自严爵，收录在这一年他的专辑单细胞当中。 久了我就忍了，要当忍者就要忍者，都搞到这么久了，那你没辙，别再鬼扯，有的没的够了。想说和笑刚刚好，说会担心吧，没大脑没烦恼，好好睡个好觉，好好抱一抱，让宝宝抱破了泡泡，你忘了也好，开心就好，好心又好吧。

远方的迷雾。I know。 压力大，都说嘛，你限制了很多前提的方向。哦，没胃口吃饭，睡也睡不好，只能对着傻瓜一样的电脑埋头苦干。让你郁闷，让你烦恼，如果没有发泄的地方，打开零点电台。现在的男人都说女人不矜持，而女人说男人永远只是个动物，各有各烦恼，觉得都不好，所以晚上只好打开聊天工具聊寂寞。让你郁闷，让你烦恼，如果没有发泄的地方，那就打开零点电台。呀呀，别像个迷了路上的小孩，大晚上别听情歌，越听越难过，如果难过可不可以听我说，请打开零点电台。呀呀，随着这种音乐身体跟着拉起来，反正有烦恼那就跟着叫，如果想找个方式发泄掉你的烦恼，请打开零点电台。就打开零点电台，呀呀，别像个迷了路上的小孩，大晚上别听情歌，越听越难过，如果难过可不可以听我说，请打开零点电台。呀呀，随着这种音乐身体跟着拉起来，反正有烦恼那就跟着叫，想找个方式发泄掉你的烦恼。 Now 打开零点电台。 四年前，2014年第42期中歌榜，金韩一零点电台以8个榜位的升幅获得当周的火箭歌。在这一年，他推出了个人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专辑《0.01 AM》。还记得当年他带着这张专辑做客中歌榜的时候的那种阳光和亲和力。之后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又可以看到他在音乐之外更多的表现和魅力。当然所有人也没有想到，不到4年时间他会急匆匆地离开这个世界。今年2月6号，金韩一突发疾病去世，年仅27岁。中歌榜璀璨年华，时间来到2015年，在这一年曹方推出了专辑 Wanderlust 流浪痞，他把家搬回了西双版纳，过起了更加惬意更加自在的生活。他也会到北京来做音乐相关的事情。在这张专辑封面上，他在北京东三环的一幢高楼上举目眺望，目光所及之处正是他十几年前来到北京最早的住处。这张专辑当中这首《冰川》在2015年第42期中歌榜上以12个榜位的升幅来到第8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 若不是胸口隐痛提示难过，若不是城市霓虹和间断的烟火在放，误以为跌入冰川不胜寒。 有些痛重叠了，有些梦撕裂了，有时候在笑之前已经哭过了，有些爱错过了，有些泪流干了，那些人走了就不再回来了。有时候我笑着以为够幸福了，有时候抱怨日子虚伪的过着，有时候想不起来存在的理由，只因为不再有你看着。人啊，不断的矛盾，人啊，脆弱的不堪，以及我们还要互相伤害。人啊，越想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沉默。 是2016年第42期中国榜火箭歌，上升了9个位次，排在第17位。只是这一年参加超级女声而正式出道的孟慧圆，个人第二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单曲《人呐》，中国榜之璀璨年华。时间来到2017年，在整整一年之前，同期榜单的火箭歌升幅只有5个榜位。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从第35名上升到第30名，刘思涵《不懂爱》。 空洞在诉讼，连自己都不明白的颤动，别人怎会懂？爱情故事里的美丽总是让人好心动，在现实里每个人的爱都不同。